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爱的金正恩同志对坚持实现生产正常化的圆山皮鞋厂进行了现场指导，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赵永元同志随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亲切地握着那些面熟的工厂干部们的手，说厂里的工人群众保持在忠诚的70天战斗期间，超额完成全年国民经济计划，迎接党的期待的那种精神和那种气魄，到8月为止出色地完成了200天战斗目标，真辛苦了，并予以高度评价，说他们用实际行动来拥护党，把工厂改建成为我国这些厂样板和标准的意图。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参观了严格介绍室，他说，为了给我国人民供应世界上最为美观大方的皮鞋，伟大的金正恩同志呕心沥血来到圆山皮鞋厂，留下了不灭的领导足迹。从那以后，这家小小的工厂不断得到发展，成为了一个值得向世界夸耀的能力很大的现代化工厂和闻名全国的先进生产基地。他对于厂里布置好严格介绍室，以使人们切身感到金正日同志的爱民精神，还用不同形式和方法来扎实地进行对职工的教育工作表示了满意，并强调要让他们抱着在光荣的岗位上工作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做到自己的产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来切实贯彻金正日同志为工厂所做的遗训。他查看工厂的住宿作业班、制鞋车间、鞋帮车间、图案室等各处，具体的了解了生产情况和制品质量。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看着住宿作业班的全体机械工人燃起集体革新的烈火，加紧鞋底的生产，对他们认真搞好设备管理，来保证所有机器全部开动，还大力展开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在厂里最先完成200天战斗任务表示了赞赏。他去制鞋车间留心看了由鞋后跟定型机、前旋机、后旋机、真空硫化机、鞋底压力机等组成的制鞋生产线，有皮鞋生产出来。他听到有关按照他去年考察工厂时所做出的教导，制鞋生产线上安装红外线灯，结果既可以节省电力，又可以把粘合强度提高到2.5倍的汇报后，高兴地说，虽然是简单的，但是可以提高制品质量，真好。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查看鞋帮车间，说剪裁作业班班员们铭记着自己负责皮鞋生产先行工序的重要性，加紧生产。缝纫工们以熟练的动作不断缝纫鞋帮，他们的手艺真了不起，技术技能水平很高。他去图案室，对于技术人员和三大革命小组成员刻苦钻研和倾注全力，在设计鞋类方面采用了最尖端科技，还为皮鞋定做服务系统研制了现代化的侧脚装置，而且创作数百多种鞋类款式图案，并采用于生产，表示了十分满意。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面带微笑看着厂里生产的各种款式的男士皮鞋、女士皮鞋和儿童皮鞋，非常高兴地说，可以看出鞋种有所增加，鞋型更加美观，真好看，令人满意，获得了鞋类丰收。他说，圆山皮鞋厂遵循党关于实现鞋类生产的多种化、多样化、多色化和轻量化，保障鞋类耐磨性的方针努力奋斗，结果皮鞋款式多样，既美观又轻，并十分满意地说，金日成同志和金正的同志要让人民使用最好的东西和享受无所羡慕的生活的遗愿变为现实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我国人民民族自尊心很强，对自己东西的爱心比火还要热，各部门和各单位都要以世界眼光生产一个制品，也做到其质量最高，款式多样，受到人民的好评和认可，从而让人民切身感到我们的东西最好这骄傲和自豪，以及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威力。他为圆山皮鞋厂提出了任务，比如根据人民的爱好和美感、体质和年龄心理上的特点，还按照季节来生产更多更好的鞋，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各道生产工序的自动化和流水线化，来彻底消除手工劳动，不断提高职工的技术技能水平， 扎实地进行科技普及工作，以便把新的先进技术采用于生产。适应时代和民族的审美感，创作漂亮的鞋类款式图案，在保障鞋作产品等原料和材料方面实现党的国产化方针等问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查看云山皮鞋厂可以看出全体职工展开积极的斗争，努力确立符合社会主义文明国风格的生产文化和生活文化，并高度评价了他们精心管理工厂内外的工厂爱。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经由云山皮鞋厂前边没有预告就寄来了，听到保持文产的机器声响真的很高兴，并表示期待和坚信这家工厂作为党深切关心的工厂，以跨上万里马的气势不断革新不断前进。